据南朝鲜媒体报道，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后战集团从19号起在南朝鲜所有海域疯狂进行关键决心突救联合军演的一环，旨在对我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联合海上战斗团训练及航母强袭团训练。这场战争挑衅训练将进行到3月25号。有卡尔文森号核航母打击集团、驱逐舰和潜艇等美帝侵略军和南朝鲜伪军的60多艘舰船、海上预警机、直升机和战斗机等陆海空军所属的很多空中飞机投入。另外，美帝侵略军和南朝鲜伪海军出动布雷艇、潜艇、扫雷艇、扫雷直升机、海上预警机等，正在庆尚南道镇海湾周边海域疯狂进行联合水雷战及救护战训练。